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Fight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。各位好，您这儿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21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陈小熊，《大城市》。 他们总是穿的 九位，毛不易，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敢慢慢走回家。 第八位，李沁南，风在焰火中飞行。 我爱你就像风在焰火中飞行，随心所 七位，许君，《知己》。 这就是我，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。 第六位，杨丞琳，《忘客》。 怪我舍不得，却又假装着信誓旦旦。 第五位，丢火车，《Hello Hello》。四位，胡彦斌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。第三位，信，一眼一生。 我要命的 第二位，焦麦琪，我的名字。 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百无聊赖，打发人家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着的未来。 第一位，韩红，林俊杰，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。 本周从周一到周五，我们还是给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分别来自华晨宇、薛之谦、张杰、张天和钟声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上榜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钟声的信徒。钟声是来自上海的独立音乐人，这首信徒是他新专辑里比较有能量的一首歌曲，突出了一个我字，我就是我的信徒，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只有我能够推翻我，变成新的我。一提到我，好像很多人会往哲学里带，什么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我要去哪儿。钟声也喜欢哲学，他还是理科生，理科生一般擅长逻辑推理，听听看钟声是怎么推导我这个命题。 也许忍耐才是最勇敢的反抗，不被任何人号召，忍着想说的却不松口，时间阻止我在时间上走，或者从来没有时间，只有我，那么任何的言语都无法将我是我的信徒，只有我能够推翻我，变成新的我。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那么跪下尊严也是我的，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是我给的，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啊啊哦哎啊啊啊哦哎啊，只是你的，没是我的，天是你的，地是我的，还有其他的一切也不够全是你给予我的，只是你的，没是我的，天是你的，地是我的，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Nine。本周榜第九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薛之谦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这首歌的定位叫什么？微创情歌，依旧是薛之谦擅长的苦情角度。这一次，他站在北漂的身位，揭示出失恋后独守空城的种种思绪。他们说北京很大，会淹没很多人的梦想，也淹没了很多人的爱情。你离开了北京，我活成了你的影子，却再也不能出现在你的明天里。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，听这首格外会多些感触吧。 试着留盏灯，假装陪伴失眠的我，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，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，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，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我以为我爱了 曲折，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，我还是撑着不说，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也窥探我的生活，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，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我以为我疯了，你在提醒我什么，别再故意招惹，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，我还是撑着北京的生活。我以为是规则，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您这儿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21期的榜单揭晓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来自终生信徒，第九位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这一节将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。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陈小熊，大城市。早就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斜杠青年，就是拥有多元工作和多元生活的年轻人。陈小熊就是标准的斜杠青年，一边上学一边写专栏一边做音乐，他还是个在英国的女博士，伦敦大学攻读社会教育学。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刚到伦敦时的心情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他对周围的人事物充满了新鲜感，虽然内心有些小忐忑，可期待还是更多一些。 我端着咖啡假装很忙，我走进酒吧假装开朗，我学着聊天姿势很夸张，我好想和他起来一样，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，我撑着伞穿着正装，我走在街上疾步的方向，我混进人群走得匆忙，我好想和他起来一样，在这个叫做 时光，每天都说要享受好时光，每一天都和昨天一模一样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。 这是一封给女儿的信，刚做爸爸的张杰用父亲的口吻娓娓道来对女儿们的祝福。平淡日子里找答案，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。做父母的不求孩子们给自己带来什么，也不求他们大富大贵前程似锦，你希望他们一生都是快乐和平安的，仅此而已，就是幸福。来自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，新歌上榜本周第7。 小宝贝，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香，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，稀松平常，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。有一天你会念书，后来也会上班，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，去摸索，平淡日子里找答案。或许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，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，学会了成熟 本周榜第6位，来自毛不易《平凡的一天》，这是毛不易新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可以说是奠定了整张专辑的基调。歌词写得很生活化，有家人的温暖，朋友的关怀，还有对明天的憧憬，这些都是平凡生活的缩影，也是最容易捕捉到的一些瞬间。虽然平凡，却足够动人。毛不易从出道开始就被当作是小人物的代言人，有人说他代表了这个时代平凡人的不甘心。

题，沉默都拥挤，爱是会反转的谜题，捉摸不定，漫开的距离，错别的珍惜，一路走来难舍的默契，都还给自己，怪我舍不得，却又假装着，信誓旦旦说我忘了爱的每一刻，活该要痛着，心的每个皱褶，爱你的苦永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Four。 本周榜第四位是来自丢火车的 Hello Hello。很久没听到过一首这么有能量感的起床歌了。它唤醒的不仅仅是睡眼惺忪的你，还有你对生活憧憬的勇气，打起精神去迎接新一天的挑战。丢火车的音乐向来阳光积极，他们从来不传递沮丧和失落，就像一列高速列车在梦想和执着的轨道上高速运转，一往无前。这样的乐队，你很难不爱他们。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胡彦斌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。大概是从你要的全拿走开始， 胡彦斌在反情歌这条路上就越走越远。反情歌就像反心灵鸡汤，虽然有毒，但是往往很有用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失恋中沉溺和挣扎的人们，好言相劝已经起不到作用了，倒不如来点狠的，一拳一拳打醒你。分手就别再顾及什么体面，爱不得，恨不得，舍不得，上榜四周，本周第三。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，心跳一点一点跑偏，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，沉默反而太过明显，空气都得学会收敛，都没聊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，分手别再顾及体面，给我一枪感觉真的无需可怜，反反复复的心酸，把你画的清楚，你怕到最后成了习惯，爱不但不想成全，恨不但一刀两断，舍不得进退两，吃不了我分担一半，爱不但偏要为难，恨不但一拍两散，舍不得你努力不变，把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。是你累了，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，或者感到不安，对不起给忽略的畅快，不是不敢承担，心里面像是走的勇敢 yeah, yeah, yeah, yeah。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，我想起初次见面，如果重新再来一次，我愿不愿意改变，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，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，沉默反而太过明显，哦，空气到底学会收敛，都没了把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错觉，分手别再顾及体面，给我一整个的点无需可怜，本本不不得的心酸，把你画的清楚，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，爱不得不想成全，恨不得一刀两断，舍不得进退让，成不让我分担一半，是因为疲倦，我感到不安，对不起，我不敢忏悔，就是不敢出单，心酸的想象走得勇敢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看待一招两招，舍不得进退让，舍不得我分担一半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杨丞琳《望客》，第四位丢火车 Hello Hello，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，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冠亚军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。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苏建信一眼一生。华语乐坛有一类情歌统称为地狱情歌，苦情的不留后路，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情感宣泄。苏建信是诠释这类情歌比较好的一位，这首歌呈现出的是一个大众熟悉的苏建信，曲风依旧摇滚， 高音依旧华丽，情感依旧拉扯，总的来说还是满足了乐迷对于信的期待。一眼一生上榜四周，再来听一遍。 会被爱囚禁，忘了还有意义，就不配说声来世老你。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，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。梦最大的人啊，总有最矛盾的心，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。最懂我的人来我多柔情，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绝情。我要命的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焦麦琪的《我的名字》。焦麦琪的起点很高，快男结束后马上签约了新公司，跟陈丽和好妹妹乐队成为同门，个人能力得到比较全面的施展，再通过抖音平台迅速获取了关注度，流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。人们记住的不光是他的歌，还有焦麦琪这个名字。虽然这个22岁的小伙子还很青涩，但是潜力巨大， 恭喜焦麦琪《我的名字》上榜六周，顺利登上能量音乐排行榜第21期的冠军。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，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，庆幸自己没跑太久，还活在弹丸之地，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。6月22日到6月24日，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听我的新歌《王牌冤家》。我的新歌《王牌冤家》是我的第五张专辑第一波主打歌。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，编曲的音色以及在制作时候的氛围，都非常的80或70或者是90，就是那个年代的声音，从乐器到vocal， 希望大家喜欢《王牌冤家》。 漫过冰，加了空气变成绿色。我想我们之间的早晚和今晚都毫无规则。如果说是奇迹依旧能忘记，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，又要怎么办？ 与时俱进， 我语不会唱吗？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，还是999每平米，产品全线升级，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大牌建材，放心环保。 卫浴升级智能大，建材升级更大牌，环保指标更严格。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？ 打400-606-8866问呐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详见店内活动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他会身披七色表带，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，不怕日晒，超长续航，